说到阿拉斯加呢，我们的听友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啊。这个叫做秦大人的旅行说，初见纳米比亚的金湾，一个海港城市，这里是著名的观鲸圣地，但这个季节鲸鱼还没有游过来，太可惜。 哎呀， 但金湾的这个还有许多好玩的地方，拭目以待。我想杨姐应该也去过这个地方，对不对？ 金湾 去过吗？ 阿拉斯加吗？ 啊，对对对。 哎，我还真不知道一个地方就叫金湾 哦， 是不是一个俗称？就是 这叫做纳米比亚， 不是纳米比亚，纳米比亚的金湾， 有没有去过这次？ 对， 没有哎。 在阿拉斯加好大的。 好，那么刀比大王说出海观鲸回来就是要把这个遗憾给补上啊。 嗯。 哎呀，清蟹好鲜呀！晚上在什么什么上喝醉，背出了出师表，也是一股清流，服了。哎， 这个上了年纪还背出师表呢 啊，还背出师表， 我的天，厉害厉害！ 我是背不下来了， 喝嗨了啊！这个杨丹， 我给你来个将进酒。 对对对，那个出海观鲸，近距离看到鲸鱼翻身，特别的这个荣幸和开心哈。就是风浪大到一半以上的人都晕船了， 对， 有没有这感觉？ 非常严重，对，这是一个 风浪。 就几次，我在阿拉斯加一次，然后后来很久以前，也不是很久以前，就几年前在那个。一号公路的 哦， 南边也是有一个观鲸，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浪很大，还是因为船开得太急，可能就主要还是天气原因。 呀，娘娘前面风浪太大啦！ 那个对，娘娘 对 啊，风浪太大了。 对，然后全船都吐， 哎呦， 没有没吐的， 哎呦， 就本身不晕船的人也会吐， 会吐的， 就是吃了晕船药也吐。 他可能是那个船颠得太严重， 汹涌汹涌， 对对， 太汹涌了，对。 提醒大家注意注意啊， 过山船 少吃。对，后来我们的经验就是少吃。加入那个船特别有意思，当时去的时候是这个上一个小岛，就是当时是从 Seward 出发，比较南边的那个行程上比较靠南的一个城市，然后开不到一个小时就到这个小岛上了，然后呢先吃中午饭，中午饭自助 完了， 海鲜又 嗨了， 又完了完 了，我们就然后当时哇，这顿太值了，100多刀，太赚了，就是光顿饭都值了，哪怕看不见鲸鱼，回来路上就看见鲸鱼了。看见鲸鱼的时候，然后 一兴奋， 哇，那颠呢！后来所有人狂吐，小朋友、大人全部吐干净 啊， 一点没剩，估计早饭还倒下一点。然后后来我们回来 也没时间，也没心思看鲸了，光吐了。 对，看见。然后最后大家说：“哎呀，我说估计这鲸鱼就是靠我们养活的。”我们先消化，帮他们消化了一半，然后吐了，再喂他们。 我有点感慨， 你说。 姐姐来了，我朱驼好久不见了哈，十分想念。我就觉得这个自助餐这个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像服务员啊、经理啊，得提醒这些食客们，因为你接下来的行程也许是看鲸， 对， 你得注意少吃一点， 没错， 浪费食物嘛，你这不是？ 我跟你说，你说的这个友情提示，在当时如狼似虎的那种状态， 挡不住吗？ 挡不住，这不可能的， 挡不住， 对， 很好吃， 味儿是行哈， 对对，味道很好。 还有什么阿拉斯加雪蟹啥的， 都有， 都有啊。 那我问一下哈，就是观鲸这个行程适合50到60岁的单身男子吗？ 你非得要强调单身男子是什么情况？ 我这不一直单身吗？老年人非得说破了，老年人， 年人没问题，老年人没问题，单身也没问题。 对，单不单身没有关系，没准你还能在这个船上偶遇呢。 没错，大家互相拥抱取暖。 哇， 背个出师表还 行。你背。你能跟人对酒当歌就行了啊。 其实鲸鱼观鲸是这趟行程当中一个重头戏，算是一个，是不是？大噱头之一， 算是噱头之一。对对对， 还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噱头呢？关键部分，比如说这样，因为朋友要去嘛，要问杨杰嘛，说这怎么咱们干嘛干嘛？自驾是一个亮点，对不对？ 对，在那里公园是一个亮点， 公园是一个大亮点。 嗯， 然后其实主要就是这两个了，剩下都是一些小的项目，比如说去看冰川。哦，冰川应该算是一个大点了。 冰川， 对，去看冰川。对，冰川是这个 Seward 可以出发去看冰川的，然后船程大概是6-7个小时，然后当时我们是 6-7个小时就为了看眼冰川， 挺长， 不止眼，很多眼 啊，是吗？ 对，我们这次选的是中间一个小地方叫 Whittier， Whittier， 对， Whittier 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小镇，前几年好像在微博上还当了一天网红，是说冬天的时候这个小镇所有的人都会住到一栋楼里，有一栋整楼。但是我不确定，因为我去是夏天去的嘛，当时我还看那个帖子，我还说 奇怪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太冷了，然后也没有生意了，冬天就冬天也没有游客去， 大家如果都聚在一起可以取暖啊， 对，然后就是这样的话，一是这个取暖的成本特别低，二是的话就是你冬天孩子要上学还要吃饭，对，所以说就所有生活都这个城市就变成了一个立体城市，就在一栋楼里。我当时就想，其实还挺有道理，因为我是夏天去的，夏天大家还是就是该开船该开船。 重庆森林， 对， 有点这个意思啊。 哎呀， 但是你 说多可以， 可以啊， 看过。 但是问题是，如果要是今年，比如说人口出生率上来了。那突然间有几个孩子说妈妈没有我的床位了怎么办呢？会对 到幸福来敲门 啊，是的是，哎，反正床位肯定够住啊，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他那个住在一个楼里是一个一个间还是一个大的空间？ 我也不知道， 也不太 清楚，反正这是冬天的，我估计是一个，我估计还是按家庭来， 肯定还是按家庭来 算。对，但是夏天就我们去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普通的小镇， 嗯， 然后这次我还特别去就远眺了一下那种， 啊， 就是他们冬天应该要住的楼，但是夏天应该就没人住了， 啊， 我猜 然后就是因为夏天去嘛，就是很普通的小镇，然后我们去坐船， 嗯， 那个船就是早上大概，而且那地方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我要强调一下，就是它那个地方，因为它是在一座山的后面， 哦， 所以呢，修了一个隧道穿这个山， 嗯， 然后穿山之后呢，因为它那个隧道修的可能是成本问题，这一看就不是中国人修的，中国人搞基建比他们大气多了， 节省， 对，那个隧道特别的窄，以至于它只能过一个车， 哦， 也就是说意味着只能单向放行， 当然当然， 然后它还有火车要进村。 那 所以就非常，它每个小时每一个小时分成四个时间，四个十五分钟。 OK， 然后比如说第一个十五分钟是车进 啊， 第二个十五分钟 车 车出，第三个十五分钟火车进，第四个十五分钟火车出。 啊， 所以说一旦你错过，如果你碰巧错过了那档， 四十五分钟， 理论上最长你要挡四十五分钟。 四十五分钟。 对，然后它那个位置，我们去的时候夏天反正可能是安排我们是比如说九点到九点一刻是放进城的，进村的，进村的， 进村， 对，进村车。 去 对， 然后进去以后呢，他十点钟还是十点半左右那个开船，所以他刚好就是说你一定要赶那个时间去， 啊， 一定要九点，比如说你一定要在九点一刻之前到这个， 了解了， 你 要卡那个时间点哈。 对，大家卡时间进去以后，然后一个小时时间停停车呀，啊，然后买票啊什么的，然后就稍微磨蹭一下，然后十点半十一点就上船就走了，所以那个时间就那天我们大家排队的人所有都是，比如因为是一过那个隧道以后，第一个路口左拐就是那个停车场， 哦， 然后所有车都到那以后就刹车，就看见，大家都变慢了，然后都左拐，所有车都左拐去，然后大概一共有几十辆车吧，因为那天还不是很满， 哦， 但是那个船大概有三分之二都坐上了， 这都是景点了， 对对， 就关那个冰川嘛， 对 不对？ 然后上船之后，大概那个船的行程是五个半小时， 嗯嗯， 然后中间一共是26个冰川，所以那个旅行就叫 26。Glacier Cruise, 可以26个， 对， 26个冰川呢，值了这六七个小时。 对，然后有的， 嗯， 有那种大家能看到，就是大家搜到那种很大的冰川，而且有一点我要就是每一次讲到冰川都忍不住跟人聊，我说就是大家有时候看到那个公益片啊或者这个纪录片， 嗯， 说全球变暖呀， 嗯， 然后冰川在往下就然后配的就是冰川窟窿窟窿往下掉。 对对， 冰川往下掉不是因为全球变暖，冰川都是往下掉的， 啊， 冰川其实是一条河。 哦， 就冰川是因为山顶上的雪然后没有化，然后一年一年积起来就被压成，这下面压力很大，然后底下就会变成液态， 嗯， 然后它就像一条极其缓慢的河一样慢慢流， 嗯， 它那个速度大概是每天流1厘米。 哦， 对，然后会一直，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冰川就空空空到，有的到海边了然后就空空往掉，它就是该掉的， 嗯， 然后天气变暖的冰川的变化是什么呢？冰川会后退，就比如说去年的雪线在这里，冰川到这儿就化干净了，比如夏天的时候， 嗯， 然后后来天气变气温变高了， 嗯， 然后冰川肯定会向上退了几十米，也就是说冰川还没有落到我们现在站的位置的时候它就已经化干净了， 哦， 对，所以说有一部分冰川是不会掉海里，比如说那种陆路上的冰川，大家就会看它一年年退， 嗯， 我这次特别伤心的是，就是这是最让我难过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这次去看那个就在休尔的旁边有一个冰川，我忘了它的什么名字了，然后那个冰川就是立了一个牌子，就是你刚停好车的时候就往上走大概走一两公里左右， 嗯嗯， 然后走不远就啪一个牌子写 1945， 意思是1945年冰川这个位置，但是我现在站在这儿根本看不到任何冰， 哦，就变化 了，完全两边都是树什么草什么的，然后往走然后走20比如说1999年， 嗯， 然后2005年， 嗯， 然后我看到一个车牌，一个牌子是已经能看到冰川的时候，已经不远的时候看到2010年， 嗯， 然后我当时突然就有，因为我10年的时候我来过， 嗯， 我当时想说哇，我不记得我10年有没有站在这个点，应该是没有，就摸， 嗯， 但是说， 嗯， 我当时想的是10年我站在这儿是能摸到冰川的， 嗯， 但是现在我就要再往上爬将近100米才能到最离冰川最近， 哦，位置变 化，就而且就当我这次感觉是什么，就是说以前我去看的时候都是历史上，比如说就是我出生之前或者我从来没有来过阿拉斯加的时候， 嗯， 冰川曾经在这个位置，但是我当时我看到我说哎呀10年的时候我来的时候我当时人在这里，哎，冰川在这里，哎，然后8年过去了冰川就不在这儿了，我当时真的很伤心， 哇哭， 对，真的，啊，真的快哇哭了那种感觉。我当时我说，哎呀， 我的孩子， 对对对， 电影啊， 真是这种感觉， 对 啊， 就感觉说，哎呀，就